拔萝卜，初八十八，二十八，八个小孩把萝卜拔，你也拔，我也拔，看谁拔得多，看谁拔得大。你拔的不多，个儿不小，我拔的不少，个儿不大。一个萝卜一个坑儿，算算多少用车拉。一个加两，两个加三，七十二个加十八，拿个算盘打一打，一百差两，九十八。